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如今人们能够足不出户收到世界各地产品，物流的发展功不可没。而在人体里，物流也同样重要，尤其是药物的运送。近年来，外泌体被用于探索治疗疾病的药物分子递送，在药物研发领域表现出较大的应用潜力。日前，我国研究人员研发出了一种纳米流控芯片技术，实现了外泌体药物载体的高通量制备，并且通过实验验证了其抗肿瘤效果。正所谓送药物流外泌体，精准送达目的地。什么是外泌体？外泌体有什么作用？在研究治疗疾病领域又有哪些突破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人体药物新物流。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 FM 945 AM 828，正在播出的新闻科学节目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继续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每天晚上这个时段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科学。在以下的时间小段要和各位先来讲述几则科学领域的新闻。说的第一件事情啊，是一颗卫星的发射。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件事情放在我们今天的头条要和大家来说呢？那是因为这颗卫星真的很重要。这是一颗什么样的卫星？它的重要性又在哪里呢？我们先和各位一起来听一下这则新闻。 日前，中星9B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采用长征3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卫星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中星9B卫星由其所属中国卫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卫通在轨运营管理，设计寿命15年，将显著提高直播卫星传输性能。据悉，该卫星采用国内自主研发的东方红4号增强型卫星平台，主要提供 CoolDSS 频段广播电视直播服务。作为中星9号卫星的备份星，中星 9B 卫星能够保障全国互通用户的收视安全。同时，中星 9B 卫星特别设计了专门的转发器，可以用于开展直播业务，支持 4K、8K 高清视频节目传输，具备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等大型活动或体育赛事提供高质量直播传输服务的能力。 我们知道呢，北京2022年冬奥会呢召开在即，那么我们呢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则新闻，尤其是这颗卫星呢成功的入轨，并且呢即将开展相关的工作，这个也是要服务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大型直播。我们也知道啊，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其实在直播的过程中，大家呢除了追求直播的时间段的现场同步之外，也更加追求的是画质。之前呢我们说 4K 啊很清晰了，但是现在 4K 呢已经是进入到了很多家庭，已经开始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更高清的追求，那就是 8K。那么在 4K 和 8K 的高清视频的传输过程中，其实呢直播卫星的要求啊也就同步是提升了。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中星 9B 卫星成功发射，也是要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内容的传输，当然同时也要带来呢更高质量的画面呢更清晰的直播传输。说到呢有关中星系列的卫星啊，其实呢在此之前呢，中星系列的卫星还包括中星 6A、 6B、 6C、中星9号，还有我们今天提到的中星 9B。 刚才呢我说到的这些卫星啊，都是广播电视专用的卫星，也就是大家平常呢听到的广播呀，看到的电视啊，尤其是所谓咱们经常听的上星频道啊，就是各个卫视都要通过呢这些卫星来进行信号的传输。但是呢在信号传输当中啊，其实卫星啊也有不同的类型，基本上来说是分为两类，一类呢叫做传输星，另外一类叫直播星。这两类的区别在哪儿呢？这个完全就看我们 对于整个任务的需求了啊。其实呢，刚才说的传输星啊，顾名思义就是来传输信号。我们平常看到的一些上星的节目啊，这个节目呢大多数都是通过传输星啊传送到卫星当中，然后卫星呢来进行更加广阔的这个信号的传输。但是呢，传输星啊，它所针对的是集体啊，而不是个人用户。比如说呢，针对的是电视台啊，广播电台，那么它对于卫星的功率要求就不是那么高啊，频段呢也不是我们刚才提到的 KU 频段。而接下来我们说到的 KU 频段，这就是直播星。直播星呢，它对于频段的要求更高，那么对于整个卫星的发射功率的要求也是更高。而且呢，直播星除了能够对集体之外呢，直播星也可以对个人，大家呢用小型的天线其实也可以进行接收。比如刚才我们在新闻当中提到啊，中星 9B 卫星能够保障全国户户通用户的收视安全。户户通就是每一户都可以通过卫星接收机来收到中星 9B 的卫星，而且还收到的是实时的直播信号。那么这次的直播信号呢，随着中星 9B 的投入啊，除了过去我们看到的标清啊、高清，现在还有 4K 8K， 哇，这个清晰度啊是越来越高了。好了，以上时间我们和大家分享了有关一颗卫星发射的消息。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下一个内容呢，是和新冠病毒的研究有关系。有一项研究表示啊，老人和基础疾病患者更加容易在接种新冠疫苗之后出现突破感染。什么叫突破感染？这个情况的原因又是什么？该如何来应对呢？欢迎您继续收听。 突破感染是指在完成疫苗接种超过14天后，接种者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发现，总体而言，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却染疫的风险很低。只是如果发生这种突破感染，老年人和基础疾病患者出现重症的风险最大。截至8月30日，疾控中心收到12908例突破感染病例住院或死亡的报告，当时累计超过 1.73 亿美国人完成全程接种，这意味着出现严重突破感染的几率不到 1.3 万分之一。报告同时显示，突破感染住院患者通常年龄较大，患有基础疾病的可能性更高。突破感染导致住院的病例中，约70%患者年龄在65岁以上。突破感染导致死亡的病例中，65岁以上老人占 87%。 因突破感染住院的成年人中位数年龄为73岁，且 71% 患有三种以上基础疾病，包括糖尿病、心脏病、自身免疫疾病。未接种疫苗而染疫住院的成年人中位数年龄59岁，大约 56% 患至少三种基础疾病。 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下一个话题。我们谈到在冰岛又开了一家工厂，这家工厂呢凭空补碳，具体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跟各位先来了解一下。 冰岛一家碳补给工厂日前开始运营，这是全球目前规模最大的从空气中直接补给碳的工厂。补给到的二氧化碳经提取后与水混合，最终被泵入地下约1000米深处，预计将在数年内变成石头。据报道，工厂建在冰岛，原因一是冰岛地下地质条件适宜，便于碳补给；二是这个岛国拥有充足且环保的地热资源。按照路透社说法，附近一座地热发电站可向工厂提供碳补给和封存技术所需的可再生能源。从空气中直接补给碳是一项新兴技术，在部分科学家眼中是遏制全球变暖趋势的一大利器，但目前成本相当高。目前从空气中直接补给一吨二氧化碳成本约为600-800美元，而在没有任何政府补贴的情况下，若想实现盈利，每吨成本应控制在100-150美元左右。随着越来越多企业和消费者希望减少碳足迹，开发商希望通过扩大规模降低碳捕捉的成本。 我们来说一说碳补给啊。刚才呢提到冰岛的这个工厂啊，它整个补给的过程呢，我再跟大家描述一下。从外面来看呢，就像是两个集装箱啊堆在一起。那么在集装箱上面呢是有12个风扇，这12个风扇呢把空气抽入到集装箱当中。集装箱里边呢是有类似像海绵一样的一种特殊物质，然后这种物质呢会把空气存储在里边。然后接下来呢，这个物质在进行加温，加温到大概呢接近100度左右的时候呢，其中的二氧化碳就会被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以后呢和水混合在一起，然后呢通过 压力的方式呢，把这些水啊压到地下大约1000米的时候，我们知道呢，空气啊也会有这个气液相三态的转化，而且压力呢也可以促使其中的变化。那么在地下1000米深的时候呢，压力足够大，就会让其中的这些含有二氧化碳的水呢，在长时间的压力当中呢变为固体。接下来呢，就算是把这些二氧化碳都给它封存起来了。整个的封存的过程是这样，听起来呢好像觉得也不是特别难，但实际上呢这个事儿特别的耗钱。无论说是咱们把这些水给它压到地下去，还是说呢把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捕捉起来啊，这个成本都非常的高。刚才我们在新闻中说到，从空气当中呢捕集1吨的二氧化碳，成本是600到800美元，600到800啊。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数字没什么概念，觉得600到800合人民币呢，咱就算800吧，啊，然后这个5000块钱啊，差不多一吨是人民币5000块钱。但是，各位您知道吗？在去年啊，全球一年排放的二氧化碳是315亿吨，315亿呀。而刚才我们说到，其中要补给一吨，就要消耗人民币大约5000块钱左右。我们来说一下，到目前为止啊，全球呢。一共是有15家的碳捕集的工厂，那么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冰岛这家工厂以外呢，剩下的这家工厂呢，每年能够捕集的数量是多少？大约是9000吨，算上冰岛的这一家呢，加起来也就是13000吨，13000吨啊，另外一头呢是315亿吨，这还是2020年的一年的排放量。咱算过去啊，从工业革命到现在这100-200年的时间，那空气中人为排放的二氧化碳得多少啊？这些处理完得花多少钱呀？即便是未来啊，成本控制在100到150美元左右，要把这些二氧化碳封存起来，那这个成本真的是高到一个天文数字的级别。所以呢，我们就说回到为什么这个工厂在冰岛开张呢？原因就是因为在冰岛当地啊，有非常丰富的地热资源，地热资源呢可以给它用来进行发电啊，这就解决了整个碳捕集过程当中一个能源的问题。其实能源的问题呢，就是碳捕集过程当中一个最耗钱的问题。这个问题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其实也能够有效的降低碳捕集的成本。好了，最后我们在这个环节和大家呢再把目光放到国际空间站。之前我们说到呢，国际空间站啊是接收了俄罗斯新的舱段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国际空间站当中呢，之前啊也有很多的一些舱段也在服务，而且国际空间站呢这几年小毛病不断啊，虽然说大毛病没有，但是这个小毛病呢来的还挺让人这个心里发颤的。比如说最近我们看到星辰号服务舱又出现了烟雾警报的响起，而且这个烟是从哪儿烧着的，烧了什么，这天上的宇航员科学家们都还没搞清楚。具体的情况我们先跟各位听一听。 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星辰号服务舱内近日出现烟雾触发警报，经空气净化处理目前运转正常。俄罗斯宇航员奥列格诺维茨基向莫斯科的任务控制中心报告，星辰号服务舱在自动充电过程中出现烟雾，发出塑料或电子产品燃烧的气味，触发烟雾探测器报警。法国宇航员托马斯·佩斯凯说，气味经通风系统窜入空间站美国舱段，探测仪器显示星辰号服务舱医疗用品柜区的空气中存在有害物质。俄宇航员排查该区域，但没有找到烟雾来源，随后启动空气过滤系统，清除空气中的有害物质。俄罗斯航天局发言人表示，目前舱内空气成分符合指标，各项系统运转正常。俄宇航员将按既定计划于9日晚些时候执行太空行走任务。 说一说星辰号服务舱啊，这个服务舱呢，各位您想想它在天上待了多久了。我之前一查数据啊，真是觉得不容易，真不容易。2000年7月26号正式的和曙光号功能舱对接，也就是说啊，这块功能舱到现在为止已经21年的时间了，在太空当中别说20年了，十几年的老物件都不多见。大部分的航天器，比如说一般的卫星，也就是个3-5年。本来呢，国际空间站啊，在2014年就打算要退休了，但是后来说可以延一延嘛，啊，延到现在了。这没想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是层出不穷，不知道接下来还会遇见什么样的问题。哎呀，希望在上面工作的人身安全能够得到最基础的保障。 好了，我们在以上时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分享了几则科技新闻，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来走入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今天呢，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生物医学领域的一种新的治疗方法，这个方法呢，它是和人体当中的一个很微观的现象有关系。具体是什么？这个方法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疾病的治疗呢？欢迎您继续收听。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如今人们能够足不出户收到世界各地产品，物流的发展功不可没。而在人体里，物流也同样重要，尤其是药物的运送。近年来，外泌体被用于探索治疗疾病的药物分子递送，在药物研发领域表现出较大的应用潜力。日前，我国研究人员研发出了一种纳米流控芯片技术，实现了外泌体药物载体的高通量制备，并且通过实验验证了其抗肿瘤效果。正所谓送药物流外泌体精准送达目的地。什么是外泌体？外泌体有什么作用？在研究治疗疾病领域又有哪些突破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人体药物新物流。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此刻呢，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呀，是和生命科学领域有关系，而且今天咱们讲的是一个微观尺度的高科技。这个高科技高在哪儿呢？其中的这个名词啊，我都没听过，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前不久啊，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的科研人员研发出了一种纳米流控芯片技术，实现了外泌体药物载体的高通量制备，并且呢，通过实验验证了新型外泌体药物载体的抗肿瘤的效果。这个成果呢，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在了国际学术期刊 Small 上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刚才我提到啊，有个专业名词我听都没听过，就叫外泌体。什么叫外泌体？以及刚才我们又提到的纳米流控芯片技术，芯片不是计算机领域的技术吗？这个和生物医药又有什么关系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解读这些问题。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结构生物学家叶胜。叶老师，晚上好。 哎，玉龙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那么第一个问题呢，就请您也给我科普一下啊，刚才我提到的这个词儿外泌体，这究竟是咱们身体当中的什么东西啊？ 这个外泌体啊，要想说清楚这个概念，我们先可能得了解一下细胞膜这个概念。我们都知道细胞的话，这是组成这个地球上所有生命形式的一个基本的单元。 对， 那么细胞的外层都包着一层细胞膜，这个是细胞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当然有一些细胞还有细胞壁，比如说植物细胞是有细胞壁的，再比如说这个像真菌啊等等，它是有细胞壁的。另外呢，像细菌细胞它有两层细胞膜，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至少所有细胞都会有一层细胞膜。那这个细胞膜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它其实很重要，对于细胞来说它就是一道墙。你可以理解这道墙里面就是生命的世界。在细胞里面各种各样的生化反应在发生着，有蛋白质啊，有核酸啊，有各种各样的生命物质，那除了这道墙之外就不再是生命的世界了。所以说它是真正区隔生命的这么一个定义的这样一个范围。那么这个细胞膜这个东西呢，它好处是把生命和非生命分隔开来了，但它也带来一些坏处。比如说像咱们人是一个多细胞的生物，那你这个细胞和细胞之间怎么去通讯，怎么去协调，怎么能够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去完成一个生命的功能呢？所以这个细胞膜就变成了一个阻碍，使得这个信息和物质很难能够跨过这层细胞膜。当然了，咱们这个细胞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有一些蛋白质作为受体啊，还有一些蛋白质作为这个物质的通道啊，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今天咱们聊的这个外泌体，它其实也是一个来解决这个物质进出细胞以及细胞和细胞之间通讯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手段。那这个外泌体呢，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被科学家发现的， 就发现啊，这个细胞啊，我们身体里几乎所有的细胞，它们在培养的过程中都会产生这个所谓的外泌体，它就是一些很小很小的由这个细胞膜包裹起来的这样一个小泡泡。那么这个小泡泡小到什么程度呢？它的尺度是在几十纳米到100纳米这样一个纳米的尺度上面。那么这样的小泡泡呢，它从细胞里边产生出来之后呢，里面还携带了一些RNA 啊、蛋白质啊等等这个细胞里的物质，那么它在身体里边运动到另外一个细胞表面之后，可能就会和那个细胞表面的细胞膜发生一个融合，融合之后，这个外泌体里边带的物质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细胞里面，所以你看，这就完成了物质从一个细胞到另外一个细胞的运输。那如果这些物质本身带有某种信息的话呢，那它就起到了一个细胞和细胞之间通讯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呢，应该说是我们细胞构成一个身体的时候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通讯手段，但是说实话啊，咱们对于这个外泌体的研究呢，仍然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我们对于它的功能还并没有一个非常确切的认知。现在这仍旧是研究科研中呢非常非常火热的一个新的领域。 哎，我就简单理解成外泌体实际就是细胞和细胞之间的快递小哥，是这个意思吧？ 哎，对，你基本上可以这么理解，对。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那细胞和细胞之间为什么要发快递呢？他们发的快递又是什么呢？以及这位快递小哥，他的这个身体又是由什么所组成的？你看我这个追问的问题比较多，请叶老师给咱们一个一个解答一下。 那么实际上呢，咱们先来说说它是由什么组成的。我刚才说了，它其实也像是一个，你可以这么理解，它像一个超级微缩版的细胞。我们说细胞外面不是有一层细胞膜吗？ 对。 这个细胞膜呢，其实是两层磷脂分子，而这个外泌体的表面也是一层跟细胞膜一模一样的这样一层膜，也是由两层磷脂分子来构成的。所以呢，它就像一个超级微缩版的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胞一样。那它里边所包裹的这个物质，说就是从一个细胞带到另外一个细胞的物质，可以是细胞里的任何东西，比如说蛋白质，比如说 RNA。那我们今天发现呢，就是现在研究的比较清楚的就是这个 RNA。那么我们说这个 RNA 呢，就是所谓的核糖核酸，它现在呢在这个细胞里面所承载的功能，科学家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功能其实是由这个 RNA 来承载的。那么比如说一些我们叫做非编码 RNA，就是它不负责这个生产蛋白质的这个编码。那么这些 RNA 呢，在细胞里起到了很重要的调控功能。以前我们都认为这个事情都发生在一个细胞的内部。哎，现在我们发现这些 RNA 会通过外泌体从一个细胞带到另外一个细胞里边，也就是说，在这个细胞里边，我们所发布的一些这样的调控指令，哎，结果这个指令随着这个 RNA，随着这个外泌体被释放到了另一个细胞里面，所以那个细胞就接受到了这个细胞所发出的这种调控指令。这个就是外泌体在机体里边起到的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这样一个沟通的作用。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现在研究的稍微比较透彻的，或者说我们比较知道的一个外泌体的生物学功能。那外泌体还有没有其他的生物学功能？其实现在我们还仍旧在研究之中。 那回到我们今天新闻当中说的这项研究，相关的科研人员呢，实现了外泌体药物载体的高通量制备。哎呀，这句话太专业了。什么叫外泌体药物的载体高通量制备啊？叶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 对。 下？ 哎，我觉得玉龙刚才你那个比喻特别好，就是外泌体在这儿它的角色其实就是一个快递小哥，外泌体本身不是药物，就是快递小哥他并不能够治病， 对， 他能够什么样？他能把药送到你家里来，你大概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件事情，所以呢，其实这就涉及到一个药物递送方式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一般谈论药物，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在谈的是这个药物分子本身，比如你是小分子也好啊，你是多肽分子也好啊，你是蛋白质分子也好。这个药物分子本身，它能怎么样和你的这个身体里的蛋白质啊，或者其他药物，其他的生命分子起相互作用，然后你的疾病都治好了。但是呢，这个药物分子我们发现啊，很难让它进到细胞里面去。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细胞膜这道围墙，这道围墙相当的坚固。一个非生命的，就是不是我们生命体正常的物质，它很难能够穿透这个细胞膜。所以这些药物分子，我怎么能让它到细胞里边去起作用呢？这个是在药物研发中非常困难、非常难解决的这样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上市的大部分药物都是在细胞外面起作用的。我们前面说到了，像细胞膜上有一些蛋白，它能接收信号分子。 好了，我就给你一个假的信号，或者我给你一个加强的信号，让这些信号呢，给这个细胞一个错觉，于是能够去做一个调控，我们的疾病可能就治愈了。但是有些这个我们需要去治疗疾病的时候，它不能光通过外面的这个调控，我必须让这个药物分子要进到细胞里面去。那这个时候就遇到很多困难。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些载体，需要一些快递小哥能够把这个药物真正送到细胞里去。那么应该说呢，外泌体呢，它是近些年来，大概最近10年来吧，特别特别火热的这样的一个药物递送的一个体系，一个手段。我们就发现，你用什么其他的方式去递送，都不如用一个在我们身体里本来就存在的天然的这样的一个手段去做递送，对吧？那这样大家知道天然的东西嘛，我们身体不会去抗拒它。所以现在呢，应该说外泌体是在药物研发中大家特别想要去采用的这样一种手段。但是这个外泌体用起来并不简单，遇到了很多技术上的困难。应该说咱们今天聊的这个工作呢，其实是解决了这些技术困难中的一到两个方面。 具体是怎么解决的？解决的又是哪些内容呢？ 咱们您刚才说了，说这个怎么又有芯片，就好像跟计算机一样。其实这个呢，涉及到的一个概念呢，叫生物芯片。生物芯片倒是很早以前就出现了，上个世纪末的时候，80、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生物芯片这样一个概念了，也有一些相应的产品。但是它的发展呢一直比较缓慢，这个呢跟这个生物芯片本身的这样的一个制作工艺有关系，因为你要在一个非常非常微小的微米甚至纳米的尺度上，我们去加工出一些通道来，然后我们去对蛋白质也好，或者对这个细胞也好，去做一个操控。所以这其实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呢，进入21世纪以来呢，随着我们这个微加工的这样的一个各种技术方法不断的在提高，有新的方法出来，所以呢，这个生物芯片这个领域也有了长足的进步。那么像这个工作里他所做的事情呢，就是，哎，他有这么一个生物芯片。它里面的通道呢，这个尺度啊，是在几十纳米到100纳米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微观的尺度上面，所以呢，它就能够对这样一个外泌体进行一个操作。微观到什么程度呢？这么小的外泌体，它是一个一个对它进行操纵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你就像有一个管道一样，然后这些外泌体呢被挤到这个管道里面，然后每一次挤出去一个，挤出去一个，我们对它做一个操控。挤出去一个，我们对它做一个操作，就是这样的一个生物芯片，这是它所采用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技术。那这个外泌体呢，因为我们说它是自然产生的嘛，所以我们是在细胞培养的时候呢，能够收集到这样的外泌体。但是问题来了，你这外泌体本身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泡状的结构，那我怎么把药放进去？这个药物能够包装到这个外泌体里边，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那以前采取的方法呢，都比较粗放，所谓的粗放，其实就是，站在这样一个微尺度上来讲，是一些比较粗放的方法。那么这些粗放的方法，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这个外泌体可能就破坏掉了，它的完整性坏掉了。那么它其实做递送的时候效率就会变低了。而这次这个工作呢，它比较妙的就是，我因为是对这个外泌体一个一个做操作的，它做一个什么操作呢？它把外泌体挤出来之后呢，用一个就是高速的射流。就是你，大家知道有一种我们在工业上用的水刀，哎，就是你把水用很快的速度喷出来之后，它可以像刀一样去切割石头，切割很坚硬的物体。那这儿的这个也差不多，就是一个非常高速的这样一个射流，它能够使得这个外泌体的囊泡上面呢短暂的出现一个小洞。当这个小洞出现之后呢，外面溶液环境中的药物就能够进去了。但是这个小洞呢，它一会儿呢会随着这个它的收缩就能够自己愈合，所以呢对这个外泌体就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损坏。那么我们就成功的实现了在无损的情况下把药物分子送进去，然后这样的外泌体呢就变成了一些在这个箱子里装满了药物的快递小哥，他们就可以上阵，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去做这个药物递送了。 哎呀，刚才叶老师讲述的这个环节真的是非常的形象啊！药物呢已经进入到了外泌体，而依据呢我们身体呢对于外泌体熟悉的程度，药物呢也即将药到病除。但是我说的这个药到病除呢是打引号的，因为我中间有一个疑虑啊，外泌体它自己也没有脑子，对不对？它怎么知道它携带的药物进入我们的身体要去哪儿？他有没有可能去了不想让他去的地方，反倒路过了想让他去的地方，他没进去。您觉得现实中有这个可能吗？ 哎，真的有这种可能，所以我觉得您的问题都是问到了点子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研究像外泌体、包括脂质体等等这些 就是囊泡状的这样的结构，在做这个药物递送的时候，都要去面临去解决的一个困难的问题，就是我们叫做靶向的问题。我们现在是解决了包装的问题，接下来就是靶向，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外泌体能够像一个自动制导的导弹一样，准确的命中这个靶标， 对呀， 这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了。是的，但是其实我们是有一些技术手段可以去做一些尝试的，只是说这些相关的东西呢也都在研究之中。比如说，因为如果不说我们说这个我们要解决的是一个癌症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要解决一个肝癌的问题，那么肝脏的这些细胞，它跟我们身体中的其他细胞，它其实是有一些差异性的。那么这个差异性呢，有时候呢就体现在这个细胞表面所带的蛋白质。那么肝脏细胞表面呢，可能就会携带着一些肝脏细胞所特有的蛋白质。那么这样的蛋白质就像一个标签一样，哎，你说带着这个蛋白质的，这个就是肝脏细胞；不带这个蛋白质的，那么这个就不是肝脏细胞。那大家想想，如果我们在这个外泌体表面上也让它带上一些蛋白质，比如说我们的人工设计的一些抗体，那么这个抗体呢，专门的能够去结合这个肝脏细胞表面的这个蛋白质，那这两者之间就像什么一样，就像一个自寻地的这样一个导弹一样。那么当这个抗体找到了一个能够结合的分子的时候，那他就知道，哦，我下面所面对的这个细胞，它就是一个肝脏细胞。然后呢，这个外泌体再跟这个细胞去融合，然后把里面带的药物递送到细胞里边，就能够准确的把这个药送到这个肝脏细胞里边。那么还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癌症细胞，我们的癌细胞其实呢，很多时候它也是带有特殊的表面的这样的蛋白质分子的。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外泌体呢，通过表面上带上抗体啊等等的一些特殊的这样设计的蛋白质，让它去找到这些癌症细胞，然后呢，把自己的这个内含物送到癌细胞里边去。但是呢，因为这些事情呢，它是发生在一个微观世界里面的，然后它不会说像我们的真的自寻地的导弹一样，能够通过编程啊，能够通过电子部件去做一个精确的实现，所以呢，它的效率、它的准确度还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但是的确，这是一个就是我们正在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技术，其实已经实现了一些药物的准确的这样一个靶向作用，能够把某些药物特定的带到癌症组织那儿去。那作为外泌体来说，这种方法其实也是成立的。 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了啊，说这个实验已经验证了新型的外泌体药物的载体的抗肿瘤的效果。哎，那是否说明用这种方法来去治疗癌症的话，效果很好呢？ 这个问题呢，其实它包含了两个方面，就是您提的这个问题，一方面呢是在问这个药物分子本身它的效果好不好，另外一方面呢是在问这个外泌体作为一个药物载体，它的这个递送效率高不高。这个效率呢，其实又包括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外泌体本身好不好使，一个呢是它能不能准确的找到癌细胞。所以你看，您这个问题其实包含了很多的方面。咱们形象的比喻来说，就是这个快递小哥呢很尽职尽责，他能准确的把药送到你家。但是这个药品本身的效果好不好，其实可能对于这个能不能把您的病治好，这是一个更有决定性的一个因素。而这个快递小哥本身呢，当然也起了很大重要的作用，但是他可能没有那个药物本身更是一个本质的这个问题的核心。所以我觉得这里边呢，可能说要回答你这个问题，主要还是看我们递送的是什么药物。如果这个药物是一个对于相应的癌症有一个很高效的治疗效果的药物，那么再加上外泌体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递送系统，它就能够使得这个药物很好的去起作用。 明白了，还是叶老师想得更全面呀，跟我们从整个的流程啊，包括最后的结果呀，这个实现的路径啊，都做了非常详尽的分析。刚才呢，我们说了很多，都说外泌体药物呢，用来治疗癌症。但是我觉得，在咱们现在的身体当中的病症那么多，外泌体药物仅仅可以用来治疗癌症吗？还是说，在您看来，它能够应用的范围更广？ 其实呢，外泌体现在火呢，是火在哪儿呢？可能就是直接递送药物是其中一种，它其实还来可以用来做其他的一些事情，比如什么呢？可以把这个我们叫做 mRNA，就是信使 RNA 能够递送到细胞里。大家知道这次呢疫情的话，我们现在打疫苗，那么国外有一些公司，他们有一种疫苗，就是 mRNA 疫苗，现在也已经是上市，在销售，在进行注射。那么这个 mRNA 疫苗是什么东西呢？就是里面包含了这样一个信使 RNA 的分子。那么这个核酸分子上边带着这个我们要 让它去生产的这样一个病毒的抗原，这个蛋白质的编码就是这个 mRNA。那我们怎么把这个 mRNA 送到细胞里呢？现在的用的疫苗呢，他们用的全是脂质体作为一个载体。那实际上在这儿呢，这个脂质体呢，就是由磷脂分子构成的一个小泡，但是它不是天然的，它是人造的。大家想想，其实如果我们能够用外泌体来装载这个 mRNA 的话，那我们就能够把这个 mRNA 疫苗用外泌体递送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去。所以呢，其实外泌体作为一个递送体系来说，它不仅能够递送药物，不仅能够递送肿瘤的抗肿瘤的药物，它其实还可以用来递送这些就是 mRNA 疫苗。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目前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然后这个 mRNA 我们说了，它其实编码的是蛋白质，对吧？那么如果你编码的是一个病毒的蛋白质，那么这就是作为疫苗使用的抗原。但是如果这个蛋白质本身就是一个药物呢？其实我们最近这20年来，整个医药界的发展，大家会发现，就是药物分子从小分子这样的药物，慢慢的在往大分子药物，也就是蛋白质药物这个方向，再有这样一个倾斜的发展。所以呢，未来这些蛋白质药物，我们现在用的时候其实很不方便，很多蛋白质药物要低温保存啊等等的都很麻烦。那未来也许我们可以不用把这个蛋白质真的生产出来作为药，而是把它这个编码的 mRNA。用外泌体来递送到你的细胞里，让你的细胞自己把药物生产出来。你的细胞会自己根据这个 mRNA 的编码，把这个当做药物来使的这个蛋白质来生产出来。那岂不是能够更有效的去解决问题吗？所以呢，这个作为一个 mRNA 的药物，这个未来很可能也是一个发展的方向。再有一个呢，就是基因治疗。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是因为这个病人本身呢，他是家族性的这个基因在遗传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么他的基因是有一些突变的。那么我们也知道现在其实是有一些基因编辑的方法的。那如果你把基因编辑相应的这些蛋白质啊、核酸啊等等的包装到外泌体里面去，那你把它递送到细胞里面去，那么就能够广泛的把身体里边相应的出问题的细胞都做这样一个基因的编辑的修正，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今天呢，叶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一个未来发展的方向，我们也和大家共同听到了一个生物学当中的新词儿啊，叫外泌体。当然，对于叶老师来说呢，这个词儿肯定非常熟悉了。那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您其实刚才给我们讲述的外泌体的时候，包括讲述 mRNA 的时候呢，给我打开了一扇窗。顺着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思路，未来咱们所使用的各种药物，有没有可能不再是现在大家司空见惯的那种化学药物，而是这些药物呢，直接进入我们的身体，就在 DNA 的这个层面，RNA 的这个层面来发挥作用，让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然产生很多的一些抵御疾病的能力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性的。现在整个药物发展，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化学小分子的这样的药物呢，它虽然目前仍旧是我们药物的一个主体，因为毕竟已经发展了这么多年呢，但是我们却看到一些关键性的疾病啊，一些疑难的疾病啊，它的治疗越来越依赖于大分子的药物。我们正在蛋白质中去寻找越来越多的解决手段。那么现在呢，像这个外泌体这样的递送手段，其实就可以用来把这些蛋白质的药物能够递送到细胞里面去。但是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像 mRNA 啊这样的一些更前沿的一些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不把蛋白质去做递送，因为蛋白质本身也不稳定嘛。那我们可以把 mRNA 递送到细胞里，让细胞自己根据这个编码去生产出来能够当做药物使用的蛋白质。那这个呢，其实能够为我们展现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那么整个药物的这种形态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变化，甚至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基因编辑这样的事情，它里面已经不再是说通过蛋白质也好，或者一个化学分子也好，去抑制你的细胞，或者是去中断啊，或者去调控啊你的细胞里的一些已有的化学过程，而是什么呢？干脆直接把基因改变了，把你有问题的基因修正了，让你的细胞呢从一个有问题的状态直接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呢，这都是未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我相信未来，我们所用的药物，无论是吃进去的还是注射进去的，啊，你从你自己这个作为病人来讲，你可能感觉没有什么变化，但其实里面所包含的物质以及它的作用的机理，可能都是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经常咱过去说啊，生病了吃药，希望药到病除。但是今天呢，跟叶老师做完这期节目，我对于药到病除有了另外的理解。以前呢，我们说药到病除啊，是这个药对了， 对症下药，这个病才能治好。但今天呢，我们把药到病除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首先药物要对，第二点呢，药物进到我们身体之后去的那个地方要对，要更加精准，我们才能够实现呢高效的治疗。那接下来呢，我相信科学家们在随着相关研究不断推进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听到这个领域更多的喜讯。那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叶胜为我们带来的解读，谢谢叶老师。 谢谢玉龙，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更多听众朋友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第一时间获取更多资讯。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二甄好信，最近甄家不平静。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三甄好骗，最近不想在甄家出现。 大家好，我是甄家老大甄知道，甄家最近的风风雨雨我全知道，只因为我们那凶神恶煞控制欲极强的大姑妈来我们家做客，对我们来说简直如同世界末日啊。 自从大姑妈来了以后，咱们家什么事儿都不对劲儿了，就连我的沐浴露也找不着了。甄好骗，说是不是你？你说过，你觉得我那瓶樱桃香味的沐浴露特别好闻，是不是你把它偷走了？你这个变态！ 二姐，我冤枉啊！你的沐浴露确实不是我动的手， 难道还是沐浴露先动的手不成？ 说来也奇怪，我的沐浴露也不见了，难道我们家来了一个沐浴露的杀手啊？ 大哥，这个……你的沐浴露去哪儿？我知道，就在咱家楼下的垃圾箱里。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因为是我扔的呀，大哥，我是为你好啊，我怕你得乳腺癌呀，男性也会得乳腺癌的。 我当然知道男性也会得，可这跟乳腺癌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沐浴露当中啊含了一种叫做帕拉苯的成分，用来做防腐剂的，但是这种成分也被发现在乳腺癌切片当中，所以如果长时间使用沐浴露很容易会被诱发乳腺癌的。 太可怕了，那作为一个新时期的美少女，我是不是要更加注意了？这样说来这好骗呐，谢谢你丢了姐姐的沐浴露。 不是二姐，你的沐浴露还真不是我丢的，我那天丢完大哥的就想找你的，哎，找来找去找不着。 那是谁呢？我可得好好谢谢他。 哎，不用谢了，我这个人做好事向来不留名的。 大姑妈， 好骗说的那个新闻啊我也看着了，这女孩子还是得注意点儿。 可是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根据啊，目前没有任何临床实验可以证明这种防腐剂会导致乳腺癌的发病率上升，而且你想嘛，你冲个澡它就没了，在人体表面停留的时间那么短，人体能吸收多少啊？所以大家放心用吧。 哼，就你知道的多。 真好骗，你还我沐浴露，我要我的樱桃味儿的。 哎，等等，二姐，为什么要我还啊？丢你沐浴露的不是大姑吗？ 你别废话，要你还你就还，难道我还能让大姑妈还不成？ 好，我去买樱桃味的是吧？我给自己也买一瓶儿。 See what spring is like on Jupiter and Mars. In other words, hold my hand. In other words, 现 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